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上一集呢是在新年1月1号播放的新年快乐之星际大战。 嗯， 希杰，我们好像犯了一些错。 因为我稍微解释一下，上礼拜其实是一个实验性质很强的节目。那当然我们没有，我们为了获得真实数据，并没有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甚至整部都没有跟大家讲。那我说明一下好，我们到底实验了什么呢？就是我跟伟刚一直以来有一些疑惑。第一个啊，是这个节目做这么久，乱录的反而好像点击率比较高啊。 对啊，乱录的都很高哦。 乱录的很高。然后呢，可是呢，除了Peter 以外，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来跟我们联系过。所以我们在怀疑，那这些点击率的人到底是只是朋友来按下，然后他们到底有没有听完？我们很好奇啊， 非常的好奇，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人类，真实的人类来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这个节目有人来听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犯下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假设连 Peter 都没有把它听完过。 是 那 OK， 所以我们故意在节目头，就是我们是几段，三段还是四段嘛？ 四段， 我们故意每一段都好像要讲什么，但是其实都不是讲那个。结果呢？我们想看，如果有人有反应的话，代表他有听咯。没反应的话，这个完全没有人抱怨，那就代表说这个节目真的没有人在听咯。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很 care 有没有人在听啦。但是 做节目就是为了一种多重性的目标，多重性的目的。 对，但是就是单纯就是好奇心，想要知道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对，然后所以就做了这个实验，然后也很不幸的还真的有一位热情的观众把它听完了。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我一开始就预设没有人会把它听完。就你知道，就是你做实验需要有小白鼠，你知道吗？ 小白鼠 这一位听众他后来过来跟我们 complain 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做错事，我把他当小白鼠，我没有尊重他，他是人类，但是我却没有尊重他的，把他当作实验品。刚刚你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吗？ 我必须承认这个错误，但我并不为这个错误感到后悔哦。 我还要再讲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 对，这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绝对会聊这个主题，不会再食言而肥了吧。 好， 那我必须要强调为什么我并不后悔。 好， 我来解释一下。 好， 在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导演呢，叫做麦克汉内克。这个麦克汉内克导演导的一个三部曲中的其中一部叫做大快人心，这部惊悚片。你听这是惊悚片哦。而且片名叫做大快人心。 Funny Games。 对，它的英文叫 Funny Games。应该是很 funny 的一个惊悚片。对，或者是中文的翻译叫大快人心。好，这样子两个概念给了大家。一般的这个惊悚片呢会有一些规则，例如说很聪明的女人她是不会死掉的，只有那个笨笨的那个女人才会死掉。 很吵的女人。 对，很吵的或者是焦躁的。 很任性 的。 然 后主角应该是不会死嘛。就算主角们，很多主角们可能主角们会死一些，但关键的几个好人应该会最后会活下来。然后坏人是一定要死掉的，或者是被制裁被警察抓走。然后还有一个像好莱坞电影里面他们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小孩子不能死。你有感受到这个潜规则吗？ 有有有有 几乎大部分的小朋友是不会死的， 所以那剧情都很好猜。对 对，只有极少部分，极少极少，那个剧情真的必须要让那个小朋友死，爸爸妈妈才会觉醒的，那样极少部分小孩子会死掉。然后有那个非常有热情有动机去想办法活下来的人，他不会死，但是软弱的人，然后早早就放弃的人，在那边哀伤哭泣的人，他可能等一下就会死了。 嗯， 然后为了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合理，所以这个杀人魔呢都会描述他惨痛的童年或者惨痛的过去，导致他心理变态想要杀人。好，大概会有这几个规则，这是一般惊悚片会有的这个规则。好，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麦克汉内克的这个电影大快人心 Funny Game， 六个规则全部打破。 哇哦， 他从一开始他剧情的设定呢跟传统的这个惊悚片都一样。诶，结果聪明的妈妈被绑了起来，被虐待，然后小孩子出现之后满屋子跑，比如一枪爆头，然后爸爸跑出来好像快要抢到枪了，枪又落到坏人手上，最后全家人死光，然后杀人魔也没有交代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悲伤的童年，没有，就像坐着船开开心心的离开了。 哇， 你不觉得这个导演在耍大家吗？ 欸，他一开始会让你觉得这三个人至少会有一个人活着吗？ 对，他一开始的那个剧情推演每每让你觉得这个时候小朋友应该可以逃离这个房间，或者是爸爸应该可以把枪抢回来，或者是妈妈应该可以解开绳索逃出去，就是好几次都让你有这样的错觉，但总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失败了。 嗯， 而且他还有一个最最机车的一件事情，他在影片中使用了倒带。 为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在影片中使用倒带吗？ 那就会看起来像是倒转的， 就是倒转，就是就好像你没有按遥控器倒转，但是影片倒转。 嗯， 他唯一一次影片倒转就是爸爸即将要制服那个坏人，把坏人一拳揍倒在地上之后，突然荧幕定格了。 嗯，哇哦， 定格了几秒钟，然后倒转，哔哔哔哔哔哔哔，在爸爸挥拳的那一刻，哔哔哔哔哔哔就倒回来了。哦，爸爸挥了一个空拳，跌倒在地上。 哎，okay. 那你刚才你曾经有看到那么一幕是爸爸挥拳在坏人脸上，结果哔哔哔哔哔，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大快人心了，不那么 funny 了。 嗯， 哎，可是这个导演获奖无数啊， 这是实验性电影对不对？ 他非常的实验性的电影，但是票房也非常非常好哦。 事实上，我跟你讲， 我 有在想说，你知道最早以前，就是我们可能才刚出生没几年那个时候，所谓的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播报 所谓的新闻 事件啊，国际事件。 对，真正重要的事才叫新闻。 对，然后突然某一年，应该是我13、14岁那个时候开始，大小 S 啊，主持了一个娱乐什么什么什么的 娱 乐新闻，娱 乐周报，娱乐新闻。 一开始大家很不能接受，你知道吗？ 嗯， 不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小朋友，就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看，但是有一部分的大人觉得，你怎么可以播这种新闻？而且那个时间刚好会跟爸爸妈妈抢到电视，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什么新闻啊？不过就是男欢女爱嘛，不过就是闹绯闻嘛，不过就是谁抢了谁的主持节目嘛，不过谁哪个制作人跟哪个制作人不合嘛。 但是你看，隔了好几年，应该有15年以上了吧？那个的现在，舆论新闻啊，我觉得有时候啊，甚至至少一半一半了吧。 甚至很多新闻都娱乐化了。 但是我也不喜欢看娱乐新闻，就是这样。 你知道最近这个我们的马总统有跟一个和尚说，你有试过威尔刚吗？ 我不知道 他好像前阵子跑去。这个有一个和尚说要接见这个见这个总统，总统就安排让他见这样子，然后这个总统就关心他说，你的身体好像不太好，是有心脏病，那我推荐你这个威尔刚，他可以治疗心脏病。对，那讲者无心啊，讲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啊。这个和尚听到这句话之后， 误以为总统在讨砍他。 嗯， 然后他就跑去跟别人讲啊，别人就把这件事情啊大肆宣扬，就变成你看这个算新闻吗？还是这算娱乐？ 对我来说，娱乐性还蛮强的。 他我觉得他娱乐性占了99%，他几乎没什么。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干嘛。哎，我们第一段好像拖得有点久 啊！对对对，不然聊开了。 第二段我们就来聊一下，哎，不是大快人心哦，也不是 funny game 哦，是所谓的这个实验性的造成的。 嗯 啊，反正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聊啦哈。 好。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做这个节目呢，上一集做了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尝试。那这个实验性的尝试，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盈利单位吧？ 对， 我们只是一个做这个网络电台的一个，也不能说 非盈利单位， 非盈利单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自己。我 99% 的心力还是在公司，在家庭，在我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全职的播客，好像也称不上。欸， 那 我想提一个问题。 嗯， 在第二段开始的时候 请说。 今天你是麦当劳，你是有营业营，就是有赚钱的嘛，那你不可能说客人点一个麦克鸡块， 嗯， 你牌子上也写麦克鸡块哦， 是的， 照片也是用麦克鸡块哦，就你送餐的时候是送牛排，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盈利的餐厅，欸，客人来点，他可能会花一点时间，但是他拿餐不用钱，就是我要麦克鸡块，然后你就免费的拿了一块牛排给他。欸，好像怪怪的齁，但好像没有不可以，但听我还没说完。 嗯， 这是还是餐厅哦，但是我们两个的性质更奇怪，你有注意到这件事吗？我们两个上一集不但非盈利的进行一个播客的行为，我们两个办这个播客的活动的目的还更奇怪，就是如果有人来问我们说，欸，你们开餐厅的，开做麦当劳啊，然后 哎，不全然是哎， 开餐哦，而且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卖餐点，这样，但是你却开了一家餐厅，然后还卖牛排，就是我们却，我今天这样在想的时候，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怪到极点，你知道吗？就是， 但就是怪怪惹人爱啊！ 我说不管我们的目的还是我们卖的东西都非常奇怪，对， 这个有庄子有一句话叫做无所谓而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无所谓而为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 是 真的是一个 是为了 我们真的 是, 一个 是为了做什么而做什么， 非常实验性非常高的一个节目，我觉得 算是吧。诶，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麦当劳标示着这个麦克鸡块而端出了牛排啊，事实上有这个餐厅是标榜无菜单料理， 对， 也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固定就是付一个钱300块、500块之类的，但是店家端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 对， 而且他是煮西餐、中餐、法式餐、泰式餐，是什么餐啊？你也没办法，掌握他可能是这个多国料理、无差别料理、无国界料理，加上这个无菜单料理，哎，就是。他决定你能吃什么， 但他应该是有打口碑，因为他好吃吧？ 就是至少不会让人失望。 对啊，他至少不会让人产生一种、 但是我们上一集显然让人失望了。 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称自己是，我不是麦当劳，我是无差别料理。 如果 虽然我觉得我们是蛮 不考虑我们 无差别料理的， 不考虑我们上一集那个标题下说是星际大战，就内容而言，我们上一集好不好听啊？这我蛮好奇的。 我自己重听了一遍，我觉得我们聊得蛮嗨的。 有深度吗？ 有深度吗？史内普是深度吗？ 史内普是谁啊？哦，史内普还蛮好笑的，没有深度，但是还蛮好笑的。 那这个恶灵古堡，这个反派突然变好人，这算深度吗？ 这是奇怪，这是提出疑问，但是这部电影本身就没什么深度，我觉得。 然后我们最后还聊到了这个柯皮柯市长，他拍的这个宣传影片，也算结合时事了。 好吧，那我们回到正题好了。刚刚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节目，他本来是卖麦克鸡块，可是他却卖牛排。那他是不是食物？他还是食物啊。那我现在想要，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风格之战。风格之战是一部非常久以前的电影。可能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它是纪录片。 对，它是一部纪录片。它主要是在记录着那个应该是70年代那个时候的纽约的涂鸦客。他们很夸张，他们会在纽约的捷运上这个那个桥那个车面呢、他们涂鸦，里面更惨了。然后、就是、 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最扯的事情是，他可以在火车列车上面，是外表列车的外表上面作画。 对， 像台湾的这个太鲁阁号啊、高铁啊，或者日本的这个高筑铁路，他曾经会在外面涂上 Hello Kitty 啦，或者是这个老皮的这个涂鸦，但是这个是官方做的。 对， 那这个小屁孩啊，1970年的这群涂鸦客呢，他居然有办法在车体外面进行涂鸦，他到底怎么去做到？这个车子最后不是都会进厂维修吗？不然就在路上跑啊。 他们好，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你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的摄影机可能还没那么多，经费也没那么多，然后他们就会知道说，这些车啊，他们礼拜几会停在哪里，然后他们就那一天，他们就会闯进去上面作画。那后来纽约市也有因为他们这样子而做一些改变，让他们不再那么轻易的可以闯进去。对， 但是他们终究是成功了。成功了，在车体上面作画。 他们现在不在车体上作画，他们还是会找出别的地方可以让他作画。 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踪迹。 对，然后这部片就是我稍微简述一下，他大概就是他没有偏颇哪一方，但他就是访问涂鸦客，那涂鸦客会说出他们为什么要涂鸦。然后等等的，然后他也会访问一般民众、警察这些人，问他们说：“你觉得这些涂鸦怎么样？”那民众大部分都是反感嘛。那隔了几年后，这个列车啊，他们这个被涂鸦的列车，要全部重新涂白，然后那纽约变得没有那么多涂鸦了嘛？那还办了一场为他们办了一场就是一个展览。那展览上面就是这些被切割下来的涂鸦，那有再去访民众，民众有一些还蛮觉得这还算是艺术。对，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涂鸦界其实是涂鸦在艺术界其实一般来说并不认为它是艺术，有些人觉得它很丑很脏乱。对，那就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不是有点像是实验性质呢？只是说一般人还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稍作停留一下。 好， 让听众朋友们去想一下，你有没有在哪里看过涂鸦？你觉得这个涂鸦好不好看？它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它道不道德，它到底能不能称之为是艺术。好，听众朋友们先利用那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想一想这些问题。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好久没用歪博士这个名字了。 刚才我们讲述了这个风格之战这部纪录片， 非常好看，我觉得。 希杰也大概帮我们报告了一下这个涂鸦客他的所作所为，那他们的认知，那还有他这个做清理动作之后，这些。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艺术品的东西，在民众眼中呢，好像开始有两派的立场了。那希杰是不是可以再为我们多说一下你的观察呢？ 好，我先回答刚刚维刚的一个问题。涂鸦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在台湾都还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而且主要我觉得其实主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涂鸦通常都是涂鸦在别人的财产上面，那不是他自己的嘛？ 不管是私财产还是公财产，可能是某一个人家的墙面，或者是公众的这个交通工具上面。 对，所以说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在别人的财产上涂鸦，那很明显有可能会触犯到一些法条。那但是这几年。所以说我现在表达的是说涂鸦是违法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但是这几年啊，我要为他们平反一下，这几年有一些变涂鸦客变有点商业化，他们就是会有私人公司，比如说 Nike 啊什么的，请这些涂鸦客去他们的公司的墙面去作画。 变成一种次文化的一种传递。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来看，就是涂鸦有渐渐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它是一个艺术。但是就好像说刚刚我再举个餐厅的例子，餐厅大家都平民，大家都是在煮饭，但是有人煮的好吃，有人煮的不好吃嘛。所以煮的好吃的可能就会被认为是艺术，煮的难吃的可能就会被当作喷这样子， 炸碎面喷 所以说，但这中间你要怎么定义怎样才是好看，怎样才是好吃，可能需要 是非常主观的一种， 对，需要专业的评价。然后所以我想说风格之战呢这部片还有一个是就是动机，就是你涂鸦的动机是什么。有些像比如说台湾的一个知名涂鸦客阿诺，他是他自己讲是说他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时候是好的，是开心的、愉快的心情的。但是在风格之战这个这个小朋友，他现在应该长得很大，已经很老了。但他的讲法，他们有时候是为了酷，有时候是为了被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名字，然后同侪看到了会觉得他很屌。那John，那他的妈妈就不太认同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因为 对，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妈妈就说：“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但 这个妈妈非常的激动，这样子。 但涂鸦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必须要有一点反社会，有些人才会觉得它才是涂鸦。就是说，你就是要故意涂在人家的财产上面，这样才是涂鸦。但是如果说因为现在政府单位有些就是公开有个地方让你涂了嘛，他们会觉得。那不是涂鸦，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感觉，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伟刚， 我完全懂。我可以举一个我的例子，在一分钟之内跟你报告完毕。 好， 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学长，好，他们会在毕业之前呢，收集大量的气球，装满了水，藏在教室里面，然后下课的时候呢，就会拿着这些水球去丢隔壁班的同学。 那这个都是偷偷摸摸的行为哦。那每一节下课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偷袭的水球在天空上面飘，然后就有很多人被淋得湿哒哒的，因为是夏天嘛，要毕业了，大家也就开开心心的来进行这样神秘的活动。那教官呢，就来制止，说：“不要再丢了，不要再丢了，很危险，很危险，不要再丢了。”哦，这个是偷偷摸摸的水球大战。到了我要毕业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公开的活动，由学校来主办。虽然还是很好玩，但是那个气味呢，跟那个气氛呢，就有点变掉了， 没那么刺激， 好像没那么刺激了。本来还可以躲教官的，现在教官说：“来来来，大家一起来装水球啊、哦！现在开放时间哈。哦”好像就怪怪的， 嗯， 类似这个涂鸦的团体，我想他们心情上应该也是这样认为吧， 大概是这样。那但是我们节目的特性就是要引导观众做更深入的思考嘛。 对，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路上那些涂鸦，你觉得 O 不 OK？ 嗯， 那我们在第四段的时候回来继续讨论、 嗯。好。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在回答刚才我们的这个大哉问，它到底是不是艺术，能不能够认同这个大哉问之前，我先提一下，这个希杰外博士一直提醒我说有一个什么叉叉书房，最近一直在分享一些造谣的文章，然后我看不下去，我就去驳斥他。 嗯， 我觉得他并没有办法正确的处理资讯，他没有办法辨别这个资讯是真还是假，或者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他不断的被我用各种数据啦、各种文献啦、各种正确的这个知识去打巴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承认他自己错，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好，那我印象中呢，这个希杰有写信，有被写信吗？是被写信吗？ 被写信，被留言说 ，被留言说，这个希杰，你根本不懂涂鸦，你不要在那边乱讲，是吗？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啦， 没有那么冲啦，但是他可能内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对，然后因为我承认，我的确。我可能对涂鸦的了解大概就是比一般人再多个一倍左右而已啦，因为我做功课嘛。但是真正要了解涂鸦，你必须要成为涂鸦客哦。但涂鸦客有个特性，就是你找不到他们，除非你半夜三更不睡觉。好，然后那你去加入他们，那你可以成为了解。所以呢，我就用一颗谦卑的心啊，因为我的确是不了解。没有这个跟我讲话的人，那么了解， 这么的了解， 我用谦卑的心去跟他请教。大家会好奇我问了他什么问题吗？ 我非常好奇啊，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就跟我去那个什么叉叉书房用证据和数据打他脸是一样的道理。 我没有要打他脸，我是真的向他请教。 好，你问了他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是礼貌中带着一根针啊。 但第三个问题吧，好，那第一个问题我就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也是解答所有 Google 上跟我一样有困扰的人的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像 ZH1， 不知道 ZH1 是什么的，去你家楼下附近逛一逛看看，墙上可能有贴，或者是枯树这些 KUSO， 对 KUSU 这些贴客、 KUSU 这些贴客到处都是，你会怀疑这应该不是一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他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团体呢？他们的真实身份，问我的这个熊大 J 清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否了解谁是 JS1， 谁是 KUSU， 他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 对对对，那熊大给我的答案是他都认识他们，这两个就是两个个人，所以这些贴图真的都是一个人完成的、哦、 贴的到处都是欸， 很酷吧。 北海岸也有欸， 到处都是好吗？ 去星星秀再看个电影也会看到欸。 我上礼拜去大阪的时候也在大阪看到枯死的，真的 超屌。我上次去中山地下街打一把钥匙那个看板上也有欸。 这些10万还出现在那个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厕所上面。 故宫博物院也有欸，动物园也有欸。 所以他是会看故宫博物院的东西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比较有点真啊，就是我问他说那贴贴纸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我特别好奇嘛，你只是贴贴纸。我说因为如果是艺术只有贴贴纸好像也没有什么没关系。就是不像涂鸦至少还有画这样子。 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明明就是星际大战你聊什么恶灵古堡。 好，那他的回答是说有在玩涂鸦的人啊，他们都会在街头上作画，一定都会。那这些人都喜欢表达自己，那贴纸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那让大家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主要也是像美国那边那个时候涂鸦这个东西是拿来占地盘用一开始啊。那我想说像这些10万这些就是他们贴了他们别的地方可能有做，但是有时候他们可能就只是贴，就有点像是我刚刚一开始在那个今天介绍的《风和自然》这部电影里头提到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希望说到处都有他们 被人看见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问他第三个就是有没有管道或方法可以更深入了解涂鸦这种文化呢，那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让我看《风和自然》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值得一看，不管你对涂鸦有没有兴趣。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我问他说像一般这种有些涂鸦看通常都是画在一些比较脏乱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啦。那但是像 JS1 啊，他会贴在动物园熊猫馆的熊猫的那个对话框上面，就是大家看熊猫自然那个画的时候就会自然会看到那个 JS1，就很怪怪的，因为那有可能外国人也会去嘛。然后再来就是板桥有个新月桥很漂亮，那枯鼠就会在那个新月桥上贴的到处都是。然后我问他说那他对于这两个人这样做的有什么看法，因为即使到我看完风格之后我还是没办法接受在景观点贴这些贴纸。那他的回答就是说其实这个要看涂鸦人个人的看法，有些人就是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东西啊。那你看完风格自然你也大概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是，我就是那个妈妈，我 就是那个 涂鸦课的妈妈。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他的团伙可能到去动物园看熊猫的时候可能看哇这是万欸，哇这么干嘛叫做哭欸，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熊大他针对你的疑问都是实问虚答。实问虚答。 那是因为你太过理性了，你知道吗？ 对，我用很理性的方式哈哈就是实问虚答。如果我用很感性的方式的话只要你喜欢你就去做吧大概就是这样嘛。 你要有点意味思考你才能完全的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你必须要变成像那样子的人去思考你就可以理解他会怎么做，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认同这个行为。那我还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涂鸦文化有没有什么可以提点我的，就是我不希望我自己那种不了解然后还一面反对的人，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深入了解他换个角度去欣赏他。那他给我的答案呢其实就是他说像这种次文化如果你要了解的话就是基本上已经要对嘻哈街头文化已经侵入很深了，要慢慢的去了解他，然后你去看完这个风格之后你就会稍微有一些 实问虚答。 你觉得是实问虚答？ 我觉得这个就是 老师，我的数学要如何才能变得更好呢？啊，这首先你必须要培养对数学的一种感觉哦。 这句话也没错啊。 题目要多做哦。 这也没错。 就他讲的完全没错。 对啊。 可是看完之后，我还是不喜欢数学啊。 这个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件事。我今天要下的结论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你意味深长，你当然可以理解他的做法，但是你 不一定要认同。 你不一定要认同，你尊重他，但是我还是可以，我还是站在我原本的立场，只是我多了对他们一份理解。但是 理解， 我在我原本立场就是还是认为说涂鸦这件事情，既然法规有规定说是违法的，那就不要去做它。 嗯，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 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认为是破坏环境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它。那站在他们的角度，就是我才不关不不， 我才不鸟你呢！ 我不在意你的这些警察或一般民众的想法，我就是喜欢这样。那 OK 吧？那就 好。那我再问， 对， 我再问一个问题。 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 嗯， 当你今天假设今天 JS One 或者是 Kusu 其中一个人走到你的面前，而你呢？非常有勇气的当着他的面说，你这样子做是违法的行为，你这样子做是制造城市脏乱的行为，你这样子是让整个城市变得不美观，你是一个城市的公害。我不认同你，即使我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还是不认同你。好，你这样当着他的面指责他，你觉得他会跟你道歉吗？ 他不会，因为他根本就不在意你的想法，就好像你 不在意你的想法。 你今天问的跟那个在 FB 上跟一个人那个辩论的那个，他也他的立场也很坚定，所以你跟他辩论浪费时间。 我指责他，对，我指责他，但是他摆明的态度就是我才不鸟你呢。 对，我想表达就是，当对方有他很坚定的立场的时候，你不要试着想去在短短几分钟内去改变他。 那反过来再反过来，我今天指责了那个叉叉书房的那个人，他还是 po 了一大堆东西，完全不理会我对他的指责。 你可能还会加深他，你跟他辩论还会加深他的立场。 我指责他之后，他还会越坚定的认为他自己是对的。 对对对， 好，那同理，这个 Peter 不认同我们上个礼拜上一集的实验，可是你跟他道歉呢？ 我没有跟他道歉啊，我只是我跟他道歉的部分是我觉得我把他当小白鼠，这点我有点道德上的歉意， 道德上的歉意， 对对对对。 但是我认为， 但是我并没有认为我们上礼拜不该做实验哦，这是 这两者是有差异的，对不对？ 我希望这个被我当小白鼠实验的人，是我对他更没有感情的，完全没有感情的人。 而不是像 Peter 这样子，我们 忠实观众， 我们忠实的观，我们认同的好伙伴。 但是这样还是错，但是就是没那么伤，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家伙可能就以后就不会再听我们，这一个路人他第一次点我们就被骗了，那他就不来了。但是没有像 Peter 伤到 Peter 感觉那样子深，因为 Peter 我们重视他， 我们真的非常重视他，但是也是。我也只能这么说，我要强调，我也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了解 Peter 的心情和感受，但我并不后悔做这个实验，而且我也不会为做了这个实验而道歉。 等一下，我还要讲补充一句，因为我突然想到，我好像还没有把上次这个实验的一些结论告诉大家。这个实验的结论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节目还真的没什么人听呢。但是呢，意外的发现是 Peter 真的都有从头听到完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做一些真正优质的、有内容的，例如像今天这一集这么有料的一个节目，比如说大快人心啦，比如说风格之战啦，涂鸦课啦，这一支万啦，酷暑啦，或者是上一周做的实验，我们给大家一个定义， 为他做一些说明和讲解。 嗯， 我相信这样子才是对得起我们广大的、我们小众的、我们微妙的这个听众。 嗯， 大概就是这样吧。 就是， 欸，这集怎么突然变得有点沉重了？ 这一集本来就应该要感性一点。那个，我想表达的是说，我再丢最后一个问题给你，维刚。 嗯， 今天你开了这家餐厅。 嗯， 哎，欸，你也不是为了开餐厅而开。卖吃的才开餐，你就是为了你个人的一些目的去开了这家餐厅，然后你 是 一直以来都只有一位听众，一个那个食客会来你这边买餐， 嗯， 你应该为了他就这个顾客而非常认真的学习那个如何餐点吗？厨艺吗？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很多观众，那你可能，你本来先强调，你本来不是为了开卖吃的而做的。 嗯， 那今天如果你做得好，还意外的做得好，就有很多客人来，那你稍微学厨艺，嗯，你也可以不爽嘛，你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卖吃的嘛，那你， 嗯， 你要不要做厨艺是你的自由。那今天如果就一直以来你做了。30个月了，那只有一个客人来，但他很该怎么讲，很忠心的一直光顾你的，对，那你会因此为了他而把食物做得好吃吗？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没有应不应该，这没有标准答案，留给你思考。 好，我会好好思考。 然后我再举一个今天看到的例子，但这个跟我们的例子其实不能完全类比。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感人的新闻，就是日本有一个偏远的乡镇啊，有一个公车站，对，一个火车站， 嗯， 就只有一个女高中生，她每天要坐这个火车去上下学，所以这个火车站将在今年她高中毕业之后就要停了，因为只有她一个客人， 嗯， 就为她而设的公车，嗯，火车站。那当然，我们站在公益的角度来看。嗯，他为了上学必须要有这个火车站。 嗯，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别人不听我们节目可以去听别人的节目，那这跟火车不太一样，但是这样的心情我希望你能够稍微拿来参考，然后比拟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下次告诉我。嗯，好不好？ 好好，我们下一节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经过十几天的沉淀之后的一些想法。 好，谢谢。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算非常诚意了。 好， 很认真了。 嗯， 好，那就这样子吧。好，谢谢大家啦。 谢谢。